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里握住你的手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。天回忆无秋风，叹一声黯然沉默。不能说，热泪的话都不能说，紧紧拥着你，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这样的哭过。啊，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离愁。愿只愿人